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咁第一樣要衷心向各位觀眾同埋陳文志，因為頭先我鋪門就係話諗唔到，原來真係長臨教慣啦，長咗成十幾分鐘，真係攞命真係。好啦，咁啊長話短説啦，今日第三節咧，其實要講講嗰個中一派位個問題啊。咁中一派位嘅問題咧，因為原來我自己有啲朋友咧，都即係經歷緊而家呢個狀況。最簡單講一樣嘢咧，就係原來啲位咧係吞錯格啊。係啊，吞咗格意思係咩咧？就是他原來住在一個區呢，就吞了另外一區，即是他自己第一個志願，因為個最簡單就是你想揀回你那個區就近的，即是學校讀書嘛。但是就吞了了，吞了另外一區， 人多得滯， 北區就住在北區， 我住在北區，即是 由於北區 有大陸競爭， 是啦，雙非的問題，你看報紙有講，原來即是那個監護人的制度就被濫用咁樣。咁咧就有啲朋友甚至出現一個咩狀況咧，就係佢冇揀過嘅學校竟然係偏咗俾嗰度。咁啊，聽講有啲最極端例子就佢翻學可能要翻成幾個鐘而家。 唔係 嚇，阿陳文，你未有細路仔係嘛？ 有個照顧啊，但係唔會咁嚴重，因為佢嗰個時候已經係未有雙非人嘅時候。 未有雙非人嘅時候，咁啊你好彩啦。咁有啲朋友我而家都認識嘅就係啱有細路仔或者就快有細路仔。咁成件事當然呢，如果喺我哋角度嚟講，就同嗰個成個近年香港呢、這個社會生態嘅一個徹底改變有關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問題嘅，就係、是、你而家有啲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家長，佢出現咗一個我哋前所未有嘅問題，就係、是、個派位嘅因為有一啲新嘅雙非兒童而出現咗一啲佢哋唔能夠揀到佢哋心儀學校，甚至一啲出現咗交通遠時間極長嘅情況， 嗰啲叫境外嘅學童，境外香港人嘅學童。 咁我第一個反應，我就想套用阿李卓人喺城市論壇講嗰樣嘢啦，就係你唔好針對自由行，佢哋都係受害者嚟嘅。咁你應該咁講，就係呢啲雙非童或者佢哋嘅父母都係受害者嚟嘅。佢受害於咩咧？就係、是、呢個中國教育嘅制度嘅。比香港教育制度個水平差大遠啦，應該咁睇法 嚇。呢個佢哋 一孩政策嘅受害者咯， 係一台政策受害者。 起碼佢哋自己覺得啦。 即係但係咧，從香港嘅家長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實質嘅問題，就係計咁搞落去咧，個情況個問題不限於喺而家小學嗰度。佢過多幾年之後會擴散去中學以至到大學個問題上。 原本成個教育制度嗰個派位就應該荒唐嘅，即係原本嗰、那個就近即係本區優先就讀嗰個咧，就係佢會製造到地區個分化或者階級分化，因為有錢嘅地區或者名校嘅地區，所謂名校嘅地區就會係喺嗰個住嘅人會有優先嘅位啦。但係你加埋咗境外嘅人嚟競爭嘅時候，這個就更加係荒唐，即係原本就諗住我已經搬去一啲唔係名校區㗎啦，咩沙田啊、 上水啊、文明啊、屯門啊，放棄 嗰啲已經係邊疆嚟，而家仲有第二個邊疆人嚟爭咁啊死啊！咁啊屯門咧去邊啊？唔通去大嶼山？ 嗱，你頭先講到嗰個咧，其實就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嚟嘅，因為咧大家冇推算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當有咁多雙非兒童，佢喺香港就讀嘅時候咧，再加上呢個普教中嘅普及嘅時候咧， 大家很有理由相信在十年之内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以普通话为主， 会他是为了迁就一些新的合同，还有个他本来在香港就已经暗政府就暗中就推普教中了，就用蛮夷的胡语来教文雅的汉人，这个我的讲法，跟着就你胡人也都来的时候你不是讲胡语 咁，所以呢这个其实后面牵涉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究竟呢、這個即係香港出生嘅兒童，佢哋受教育嗰個機會，會出現一個乜嘢嘅改變？佢哋接受教育嘅形式，會有一個隨住呢個事情嘅發展，出現一個乜嘢嘅變化？ 另外就係嗰個一般嘅社會學家都知道啦，或者我其實我係喺個台灣嘅社會學家度睇翻嚟，佢哋睇雙非嘅問題，佢睇得好簡單嘅，佢就一個教養嘅問題。你係跨區嚟讀書，跟住就係佢個成長期喺大陸，又或者佢係要寄託喺香港某一啲監護人嗰度讀書，佢嘅本身嘅教養係出事嘅，正常嘅，唔係話歧視或者乜嘢，佢嘅兒童教養係出問題嘅，因為佢。一来就咁细个要脱离嗰个生长区，即系嗰个成长区。另外就系佢寄托一个家庭，跟住每日咁往返，见埋啲水货佬啊、妓女啊咩咁样，垃垃圾圾啲人。跟住你啲香港人同埋呢一班人一齐长大，归客自理。 嗯，系啊。嗱，呢个问题咧，我谂嗰个严肃嘅程度或者嗰、那个对我哋生活冲击嘅程度咧，系远比讲紧呢啲建设民主中国啊。追求同色責任為大的那些問題，你每年講一次，這個問題你每天都面對的， 仲期望年年都有得講， 這個問題你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你跟著面對完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會完了，真的跟著在中學在大學都發生 那些除了我在一個台灣社會學家那裡聽回來那個就是跨區兒童的教養問題，我自己親身都知道，我搭車去經常水，跟著見到那些雙非兒童在舊火車上 V 哇鬼叫的， 那個我們即不需要深究，因為它每個地方的文化也都不同，但是我想講，因為即時間很短，我想講一個很實質的問題，就是現在這個問題是一個即前所未有的挑戰的，大家如果還停留在譬如說即那些幼稚園的你去即想去教育局抗議，我覺得已經不 work 了，已經面對不到 這個既定事實，已經資源已經搞不定 了，我很簡單很直接地講，其實這個問題大家其實應該是，如果是切身的家長呢，應該組織他上來，用一些方法，法律上的或者其他方法，政治上的方法，是要將這些問題去話到給大家聽，就算你即使沒有仔女，你要當成一個大家香港人共通的問題來的，即是甚至他是應該本土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來，就是你會他講出來現在你們面對一個什麼的實質的問題，大家可不可以將這些資源，大家即是將它放在一起去幫助到這些家長，幫助的不是單止停留在互助的形式，而是說它會形成了一個對政府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壓力的形式，如果你去教育處或者教育局是不理你的話，你就要上升成為一個政治的力量，即係舉個例，你如果當發覺呢幾年呢個問題惡化，而你自己處理唔到，即使就算有一啲即係家長嘅互助嘅組織都處理唔到，你要將佢提升成為一個喺選舉入邊一個政治嘅議題，就係香港嘅兒童佢在學嘅究竟佢屬唔屬於一個政治權利？ 係政治權利，聯合國嘅公約規定嘅嘛，所以佢係可以去聯合國告嘅，好似海華咁去告。 咁所謂告嘅意思，咁其實已經有人開始講緊啦，就話即係而家今次派位呢個情況出現一個咁大嘅落差，究竟應唔應該去即係司法覆核？咁我喺呢個階段啦，我唔對呢樣冇認識，我直覺上覺得應該做嘅。即係而且應該做呢個唔只單係香港嘅家長，雙非嘅家長都想做。咁我覺得就與其咁，大家 一齊嚟啦。橫掂都係捆埋一齊㗎啦。 咁我諗就正如好多事情一樣啦，即係香港已經到咗個殘局㗎啦。即係呢啲問題，大家唔需要即係再去扮我見唔到，因為呢啲係影響到你每日行出街，你遇搭嘅車，你遇到嘅咩人。連街上清即係乾唔乾淨，即係已經係發展到呢個局面嘅啦。即係如果你再，即係我諗我套用阿洪 Van 嗰個有咩對白咯？你去到呢個階段，你唔可以再扮 呢啲嘢呢事情冇發生嘅。呢個係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改變。如果你覺得呢個問題本身係對你自己嘅利益、對你嘅基本權利構成咗一個嚴重，令到你產生喺生活上好大嘅壓力咧，你唔好似係呢個九七年之後嗰個負資產嗰個情況，就大家死頂，即係跟住有啲即係燒炭自殺。你係要組織佢上嚟，去構成咗一個社會嘅力量。如果呢個社會力量都不足以，譬如舉個例，呢、這個即係有錢嘅家長啊，走咗去示威，呢、這個教即係教育局嘅官員去冇理佢，你就要上升將呢個運動變成一個政治運動。咁我覺得就係喺呢個咁簡短嘅第三節，我係即係極力推薦大家真係要思考呢個問題。 因為呢個係唔同同九七嗰個唔同咧，呢個你燒炭死都冇辦法嘅，解決唔到嘅，因為你啲仔女仲要長大嘅。 嚇，因為嗰個唔係你自己本身問題啊。是你下一代的問題，不是你自己解不解決的問題。下一代跟住你要問一個好幾個大的疑問，他跟住仲能夠用一些比較成本比較低、比較即係學費不是那麼貴的，去讀到一些比較質素比較好的學校，跟住個教學語言本身會不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改變？一個巨大的改變會不會構成了一些原本是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學生，在考試上以至就業上出現一個不利的情況？第三，到你讀大學的時候，你會發覺原來有很大的競爭，根本是以前未出現過，而導致到現在的情況是擴散落去所謂這個 undergrad 的情況，就是說現在就已經是充斥緊，即係唔係香港本土生土長學生讀緊研究院學生呢、這個情況會唔會喺本科度出現？ 本科出現，啊、即係你個呢、這個大專聯考，你考得好好，但係發覺咦，好多喺咩西岸，好多唔知咩地方嚟，會贏咗你嘅。 咁呢個我已經唔係講話即係香港本土運動啦。其實呢個係香港自救運動，唔好講係自強，呢、這個你要救你自己的一樣嘢、如果你推而廣之咧，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喺其他領域上大家都要思考。譬如講緊我哋嘅交通嘅問題，我哋交通嘅成本點解越嚟越貴？我哋住屋嘅問題，其實嗰個係一個唔係一個經濟問題，嗰個係政治問題。你就係睇呢個許仕仁案，你應該醒覺到呢樣嘢啦。晏晝宣誓就職，朝早就收咗錢啦。咁我唔好理佢嗰個而家呢個案件係咪構唔構成一個？即係判罪啦，咁起碼而家我台面我睇到咁樣啦，我甚至有理由懷疑咯，咁嘅勾結唔止係佢添，甚至可能係當年呢個成個即係特區政府高層嘅官員，好多都有呢咁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懷疑，係咪 嚇？即係你嘅政務司都收咁收， 你政務司 收得錢啊？ 而家政務司曾經喺廉署服務過嘅，嚇，咁你諗下，即係呢件事係。令我哋有一個好合理嘅推測或者一個懷疑，就係實際上香港已經翻返去六十年代，翻返喺港英治下嘅六十年代，未有廉署嘅年代，係嘛？凡此種種咧，大家坐喺度喺度噏咧，係冇意思嘅啦。你必須要組織起上嚟，去捍衞你自己嘅權利咯。咁我諗係即係而家香港一個所謂殘局入邊，大家必須要面對嘅一個現實。呢個現實就係、是。你而家想睇一個好啲嘅啱心水啲嘅電視劇，都已經冇可能 了。冇啊，要學編劇先。係學編劇，佢慢慢 再慢講，啲人走曬㗎啦。你只可以選擇就係可能你睇一啲唔係講廣東話嘅。即係劇集咯， 睇大陸劇咯，都係《西遊記》嘅，即係唔知點解嗰個人啊，一啲都唔似《西遊記》 嘅，係嘛？咁如果你那個水平比較高啲，咁你咪睇英劇咯，你睇新福爾摩斯咯，係嘛？咁各隨尊便，但你點解唔諗下一樣嘢就係、是，即使簡單如一個你睇到啲乜嘢，你要欣賞嘅稍為好啲一質素嘅本地劇目。其實呢啲係你可以透過抗爭而得到嘅，即係你而家已經唔係生長喺八十年代，唔係生長喺九十年代嘅香港，你每一個權利，每一個你享受到嘅生活嘅細節，都要用你親身每一步、每一腳，甚至付出一啲代價去爭取翻嚟。 咁嗰個生活成本好高啦， 冇辦法㗎啦。This is Hong Kong， 呢個就係香港。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禮拜四再見，拜拜。 拜拜。